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，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。忙了一个上午的你，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，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。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，两个小时，我们一起出发。 尖叫花炮埋葬黑夜，香水飘落你的发尾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。心愿流星给你诺言，梦中念我在高山梦里，转身我来到满地的季节，重新看一眼。那些最像一只手轻轻的字，是我的诗歌。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。尖叫花炮埋葬黑夜，香水飘落你的发尾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。心愿流星给你诺言，梦中念我在高山梦魇，带着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高兴攀岩。那些最像一只手轻点的字，是我的诗歌。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韧。我没在乌镇听懂全身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。我没在乌镇喜欢男女最配，爱得不知不觉却仍然无法兑现。 爱情不是天上的飞，天门的爱情不见。爱情不是天真的眼神恋，却也别永远没有天。 真实了，

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同一张线看天上，看天上，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有的方向，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。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，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有点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一代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，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抽他一百，问他懂不懂薪水。 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有的时候回家晚了，当走过小区的时候，看到保安还在传达室，心里不免有一些心痛。当然，有的时候保安有特别烦人哈，就是他总是要刨根问底才放你进门。那进去之后呢，忍不住的想白他们一眼，但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他们的谨小慎微不过是地位卑微而已，一旦出事，可能就会被炒鱿鱼了。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。是在等待沉沦苦海，一段情默默灌溉，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，无法肯定的爱，左右摇摆，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。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，只换回一句活该。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，可怎么会慢慢变坏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伴侣混成一团，温馨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终的意外。

今天如果保安的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那影响是两面的。比如说当刘德华维护自己的女歌迷的时候就要打保安了，那些粉丝说什么好 man 啊，华仔推人的动作好帅啊，打死那个保安等等，这固然是刘天王的个人魅力，但更加本质的来说也是天王的凡人化，因为娱乐工业改变了。 他让你憔悴许多，他让你不知所措，他一举一动你不停地对我说，我微笑倾听你说，我却越听越心痛，怎么你说的不是我，他比我多了什么，让你 却要

过。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 独自在城墙奔波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那听就有一抹淹没，你说安度淡泊。冬寒墨烟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。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那听就有一梦，有梦没说，安度淡泊。冬寒墨烟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。而你今朝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阻止？尔虞我诈是善果，就不轻对于。 我们今天平心而论呢，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当有人为了帮你而冲动地伤害另外一个人，在情感上，你是不是依然多多少少的会向着那个帮你的人呢？那说到明星啊，这个周杰伦粉丝的选择性的盲视，部分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杰伦的黑粉抓住了口实大做文章，他们的盲视也是在和黑粉们进行较劲。 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，要不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这些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，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，是有理由不死心塌地。我当然都恨

京时间12点整。 生活需要将持有度，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。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，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，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，都是放慢生活、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后，我市各镇区各部门迅速行动，强势开局，以密集火力和高压态势向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行为宣战。21号上午，我市组织国土公安、法院、综合执法、安监、环保、供电等部门和李奇庄镇及专业拆除公司，对李奇庄镇白福图村7宗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。市领导韩占山、刘连杰、孟建正、张晓明、崔邦文、刘月、李德奎、刘立军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。随着液压剪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铲车、吊车等10余台大型工程机械联合作业，7宗违法用地上的钢构厂房、砖混结构平房、混凝土结构平房、简易房、院墙等违法建筑被逐一拆除，拆出了声势，拆出了氛围，拆出了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的坚强决心。22号，我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再出重拳，燕郊镇西新宁村、西柳村、东柳村、半壁店村多处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被实施强制拆除。当日，我市组织国土公安、法院、综合执法、建设、安监、环保、供电等多部门和燕郊高新区、燕郊镇及专业拆除公司开展集中行动，拆除燕郊镇西新宁村、西柳村、东柳村、半壁店村多处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，再次表明了市委市政府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的坚强决心。市领导韩占山、刘连杰、王凤海、孟建正、张晓明、崔邦文、刘月、梁宝杰、刘立军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。随着液压剪、挖掘机、铲车、推土机等大型机械的协同作业，伴随着屋顶、墙体、钢梁、彩钢板等结构的轰然倒塌，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被一一拆除。在燕郊迎宾南路与冶金路的交界点上，矗立着一座违建的3层的钢结构楼房。在近期开展的清洁城乡攻坚战燕郊南城拆违中，虽然墙上被画了大大的拆字，但仍屹立不倒，号称钉子楼。在22号的打击违法占地专项行动中，专业拆除公司的铲车、液压剪、挖掘机协同作业，钉子楼被一举拆除。围观的群众震惊之余，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并转发朋友圈。此次拆违负责人解释说，永久性钢结构混凝土违法建筑的建设成本高，按照执法程序，政府首先提出诉讼，一旦法院判决强制执行，政府将毫不手软，一视同仁，彻底予以拆除。在此警示那些违建户，不要心存侥幸，主动终止违法用地行为，自觉拆除违法建筑。23号，我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持续发力，势头不减。高楼镇庄户村一处违法用地上的违建商业楼被实施强制拆除。当日，我市组织国土公安、法院、综合执法、建设、安监、环保、供电等多部门和燕郊高新区、高楼镇及专业拆除公司集中拆除高楼镇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，将我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打出了声威，打出了气势。市领导韩占山、刘连杰、孟建正、张晓明、崔邦文、刘月、梁宝杰、刘立军、孟宇到现场指挥督导拆除工作，我市各镇书记、镇长到现场观摩。高楼镇还组织全镇各村党支部书记现场观摩拆违行动，现场动员各村负责人进一步坚定拆违决心，以此次拆违行动为契机，坚决打赢拆违攻坚战。

就是你，就是你。紧紧拥入怀里，哄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真的爱的就是你。 说演唱会它本身呢，不论对于歌手还是歌迷来说，都是一个释放自己的舞台。它内在有一种打破歌手和歌迷之间等级的失序的一个性质，但是保安的存在恰恰是要维持这个秩序，最大限度的减少任何的突发不安因素的存在。因此呢，每当歌手走下跟歌迷握手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安集团出面维持秩序的场景。 我和你相爱是命运，我爱你是真的是秘密，乐极乐离伤住自己，不敢太着急，接受你纷纷扰扰 去坚强。如果聆听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。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听见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一点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 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后沿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。 进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歌手、歌迷和保安，我们对所有的歌迷把扔灯牌上升到暴力执法也蛮惊讶的。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就是那么的情绪娇贵，扔你一个东西你就说人家是肢体暴力，骂你一句滚出去就说人家是语言暴力。那我们生活中的暴力未免太多了点，我们是不是也太金贵了呢？是不是太容易受伤了呢？ 最怕遇见多 镜中，你与我相拥，说海誓山盟，怪夜色太朦胧，把劝告当耳边风，我放任蠢动汹涌，给所有真情和你的真心，越付出越心痛，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，有999，我忘了爱的理由，把原谅当作享受，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，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有人说爱像迷宫，最怕遇见多情种，你与我相拥，说海誓山盟，怪夜色太朦胧，把劝告当耳边风，我放任蠢动汹涌，给所有真情读你的真心，越付出越心痛，听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，有999，我忘了爱的理由，把原谅当作享受，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，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999，我忘了爱的理由，把原谅当作享受。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，却还想再开一些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 保安呢坦率地说，这个事件本身是蛮小的，周杰伦冲动的言语过激不假，但是人家已经第一时间的通过微博向保安道歉了。那后来呢，下午还特地的哈录了一段视频，再次的道歉。知错能改就是好人，不管是杰迷还是杰黑，都可以息事宁人。但偏偏会炒成前两天的娱乐头条，感情骄纵啊，是不是新媒体在推波助澜？我觉得有点可能哦。 怎么会？不知处无心的几个字，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，那是谁的无助，会需要谁的最终温热呵护，却让我得到一模糊，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，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，竟各走各的路，伸手记忆着肩上的温度，心跟着字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窗写下的苦，叹息后恍然大悟，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，你看着湿地上的裙布，你越温热痛越清楚，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雾，

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？我最后一首歌，我累得不想再使力气，我好想你，更想爱你，只是我早放弃，生命会有奇迹，生命会有奇迹。 越等越不留痕迹，越等越令人伤心。